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请双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我哋今日集仙丹。 仙丹。 喂，有人同我哋讲咧，我有个朋友听我哋嘅节目，佢话我哋嗰个录音比较差啲。我迟下谂住买一支录音笔，咁咧我睇中有支 Sony 嘅，有两个麦头啊，好卵劲，啲人攞嚟录嗰啲唔知乜卵嘢声都得。喂，希望大家网友咧就提供下有边只录音笔嗰啲quality 好嘅。 咁我哋啲声真系好差。有冇翻聽過啊？ 我聽過又 OK 咯。 哦，咁可能啊，聽眾要求高喎， 即係如果有啲專業啲嘅質素嘅錄音筆，希望大家講聲我知啦嚇。即係我會嘗試去買嘅，但係個 file 唔好轉來轉去啦。即係如果 MP4 咪 MP4， 因為而家呢個 WMV 嚟嘅。因為 WMV file 咧，我發覺轉 MP4 啲聲係靚啲嘅。如果就咁錄 MP4 啲聲好散嘅。 OK。 啊，咁啊冇咁靚嘅。咁點解講一集仙丹咧？話説咧，喺琴日嘅報紙就講，而家咧有啲家長咧就當嗰啲抗抑鬱藥咧係嗰啲聰明丸就俾僆仔食，已經唔係今時今日㗎啦。嗱，我話俾你聽，呢啲抗抑鬱藥俾啲邊啲人食嘅咧？俾邊啲僆仔咧？嗰啲叫做過度活躍症，成日上堂唔集中精神。上堂唔集中精神唔係食藥嘅，你要留意一下佢究竟有啲咩同學坐側邊。我以前上堂唔集中精神嘅，因為前面嗰個阿妹咧戴個薄洛克食，屌你！我一見撚到嗰陣時，哇！屌你老母伸隻手去定唔伸隻手去好咧？想摸又唔係摸好咧？哇！屌你老母日日諗住乜嘢？即係你梗係集中唔到精神啦。第一，第二樣嘢，屌你老母乜撚都食藥，鳩唔硬就話食藥啫。屌你老母生性病。病就食藥啫，讀書唔好都係有藥食。而家真係黐撚線，屌你老味！第日你婚姻唔好啊，食藥啦！你俾老婆蝦，食藥啦！你老婆覺得你有人有二奶啊，食藥啦！咁啊真係要食藥嘅，屌你老味！佢精神病啊嘛，即係你而家咪發覺香港地乜撚嘢妖魔化，乜撚嘢病情化，你有啲咩異常嘅行為，你一係就妖魔，你一係就有病。你睇下而家香港啲細路仔稍為出位少少，諗啲嘢偏激少少，哇！你個撚樣咪鬼上身啊！嗱，如果唔係鬼上身，你一定係黐撚線。 但係港獨嗰單嘢有冇食藥？有冇藥食咧？ 港獨係要食納豆丸啦！屌你！你睇下納豆丸當年咪獨立咗啦！屌你計，食兩粒納豆丸就點啦？你唔信你去納豆丸揾啲納豆丸食下啦！屌你！即係好老實講一句啊！你而家啲僆仔要規規矩矩坐喺度。戇鳩鳩咁聽先生講，懵閉閉咁去考試攞一百分，出到嚟個個成碌柒咁，咁啊得噶啦，咁啊屌你老味搞你掂啦！呢啲死得啦，屌你！你唔怪得知香港呢個城市冇一啲即係比較另外啲或者係比較先進啲嘅想法去諗一啲嘢。 不過係咪即係呢啲都係大環境造成咧？即係嗱，你諗下，如果即係冇辦法，我哋而家其實就係工廠式生產嘛，我哋教育。 啊，係你講啊。 喂，大佬，咩係生產線啫？生產線就係盡量件件嘢啤出嚟一模一樣噶嘛。 啊， 即係你唔會買到部電視機，我明明想要你而家部 Sony 電視，我想要金色。 哦， 系唔会帮你开个帽做部金色噶。 哦，咁啊系。 佢只系部部都系黑色噶，你系买。 你自己买支朋友啦。 你佢而家咧，即系我所谓市场咧，即系 咁黑嘅，点解只脚板白色嘅？ 唔系啊，咩脚板白色？ 你只脚板白色嘅脚黑到咁 嘅。哦，因为脚板底唔会晒到太阳，而皮肤系晒到太阳啊嘛。 咁卵黑嘅。 符唔符合呢个科学啊？ 好符合，但系好似黑鬼咁卵样嘅，屌你啊！ 系啊，其实真系好似黑鬼。你想唔想试下？ 唔使啊！ 我惊我碌屎碌架笃到你后边嗰粒波。 我惊你个碌卵到白色啊！屌你，白马黑针啊！真系。 跟住然后即系所谓工业社，即系工业生产社会嘅特征咧，就系、是。大規模生產，而佢俾你嘅產品咧，未必係你最中意嘅，但係似一等中意嘅，你都收住先啦咁樣。 但係教育唔可以咁嘅，大佬。 點解教育唔可以咁啦？ 你睇下人哋一啲先進國家， 你都識講先進國家，我 喂大佬香港， 我哋就唔係 自己先進，屌你老味落到嘔啊！ 北韓都話自己先進啦，你自己 先進啊， 你自己講冇用噶，屌你味！ 咁啊！但你都教育制度咁撚樣，你想先進都難啦，大哥。 而本身我哋個 佢係唔俾你思考啊！佢唔係訓練你獨立思考能力，佢係唔俾你有獨立嘅思考能力啊！ 而同埋你有啲入場券啊嘛，即係你去加入嗰個咁嘅教育制度，你起碼就係要靜靜識靜靜地坐喺度嘛。 咁啊系。 然后如果你 呢个先系最荒谬嘅。 如果你冇一个静静地坐喺度，即系咧，其实咧最恐怖系咩咧？小朋友其实就系一啲不能管理嘅东东嚟嘅。 啱。 你 manage 唔到，即系小朋友系唔听你就系唔听你噶啦，同埋佢系会躁动啊，会打鸠你啊，会跳落啊咁样。 啱 啊。即系佢系做一啲不可预计嘅事啊嘛。 啱啊。 而大家就要將佢納入一個可以管理嘅範圍裏邊啊嘛，即係我小弟咧本身就唔中意小朋友， 我都係，唔係靚妹又中意，即係17歲到呢、這個 嗰啲唔係嗰啲唔係叫小朋友啦， 叫靚妹 啦，係啦，我哋係喺法律上邊可以許可我哋中意嗰種小朋友嘅。即係咧，18、16歲以下嗰啲係唔容許嘅。OK， 近排淘寶有單新聞好笑，即係咧有個鬼佬淘寶咗一隻 淘寶嘅細路仔公仔啊嘛。 唔係，佢淘寶咗一隻公仔，跟住然後咧寄到過去只公仔嘅縮水，然後咧爭啲俾人個個亂捅。 哦，係啊，英國你知唔知唔入得口噶？ 係嘛？ 嗱。我哋咧嗰啲博嘢公仔啊，即係嗰啲南極二號啊、Xdora 嗰啲叫南極二號，因為點解叫南極二號呢？當年咧 有套鹹片， 有套鹹片就叫南極二號，就係拍呢啲公仔嘅。我話俾你聽，即係唔係嗰條女要扮死魚嘅？咁啊之後嗰啲公仔叫南極二號。嗱，南極二號呢啲公仔咧喺英美我記得法國都係英美法德，我記得英美法德係啊呢啲國家。如果個公仔係矮過130cm， 即係細粒過130cm， 佢又有胸部、陰部，同埋屎忽窿可以俾你愛嚟做呢、這個屌閪公仔用咧，你係會俾人告亂童嘅。即係你只要一去接件貨，你就同亂童係一樣咁撚大罪嘅。佢屌公仔都唔得，唔撚係啊嘛。 我算啦， 我黐英女王個相上去就話唔撚得啫，屌你！ 唔係，所以言歸正傳咧，就係我哋個我哋，因為喺呢個所謂工廠製程裏邊咧，生產出嚟工具嚟噶嘛。咁我哋呢個工具就係負責去鞏固呢個樓市。同埋， 喂，同做奴隸有咩分別啊？ 冇。 哇，你講啱，我點解殺撚咗李嘉誠？屌你啦！通常咧，啲奴隸叛變係做咩咧？殺撚咗啲阿頭就得噶啦！屌你啦！ 就係唔得咯。制度恐怖嘅地方就係咧，領導人唔在，制度都唔在嘛。 啊，呢樣嘢 即係好似中國咧幾千年裏邊咧，就係皇帝死咗，就等下一個皇帝出現。 屌你啱啊！ 即係邊有得話？ 如果你殺李嘉誠，你扎街，我諗屌你老味，俾個獎杯你添啊！哇，叻仔你真係。 同埋好多人會播好多人都會唔俾你懟冧佢嘅。 咁 喂，大佬幾多人啊？層樓美工員。 冇可能懟冧完佢唔使工啦！屌你啊！所以我哋集體罷工樓，屌你啊！ 所以其實點解令到啲小朋友納入正常嘅管理下邊咧？其實佢嘅天性就係好動嘅，但係咧但佢唔 fit for 呢個制度喎，咁俾啲藥佢食咯。 屌你！ 其實咩？所以 唔撚係啊！ 我記得以前你講過，精神病其實都係一個行為 生活態度， 係一個行為管理問題嚟啫嘛。即係佢呢個行為令到呢個社會裏邊 manage 唔到，咁咪將佢定義為黐線咯。 喂，但係佢嗰啲黐線係真係好撚影響人。佢而家係只要唔集中精神上堂，因為影響唔到人啊，大佬。 咁啊，话分两头，其实 佢系影响到阿爸阿妈嘅自尊心啫。 同埋佢系唔应该翻学嘅，其实即系 细路梗系唔应该翻学。 即系佢唔应该喺嗰个咁嘅学习环境入边咯。 啱、啊，你俾 但系呢啲冇办法，即系咧我哋个社会系呢啲嘢系黐捻线嘅，其实。 佢直头变扭曲咗，佢扭曲咗一啲错嘅嘢，仲要话俾你听嗰啲系啱。 系啊。 即系佢而家同你讲阿九啊。其實強姦非禮又啱嘅，你平時喺屋企打飛機係錯噶，你出去出街屌人個屎忽窿啦！佢而家咁同你講，一模一樣啊！屌你個閪，要俾藥你食添喎！屌你，嗱唔緊要嘅，阿仔佢最失敗嘅地方唔係個先生俾你食，或者係個社會俾你食，係阿爸阿媽俾你食啊！係阿爸阿媽都認為呢件事嗱，阿爸阿媽係應該保護細路仔最穩妥或者係最固若金湯的一個體制嚟，連阿爸阿媽都不去保護你，不但止，仲拱你出去死，屌你老味！哇，你成績唔得啊，食藥啦，屌你老味！ 喂，呢啲就係制度恐怖之處啦。 即係個得人驚到一樣嘢，係你保護你嗰個人都要去傷害緊你啊！ 你依啲人完全咧係同咧以前可能屋企冇飯食，要送個仔入工做太監嘅嘢，係咪？ 哇！你冇飯食 錢幫袋， 喂，我冇飯食啫，唔使錢啦個袋啊嘛！我冇飯食，我去種番薯啊嘛！ 即係同埋我會諗點講咧？即係我哋個即係我冇。 我諗係呢個年代啲後生仔佢哋冇選擇，即係佢哋必然 係個阿爸阿媽唔俾佢選擇。你讀唔成呢啲學校，轉校啦，屌你！ 而咧，我有個朋友咧，啱啱就搬入咗去良田村，即係屯門嗰度啦。佢個小朋友就係讀嗰啲自然學校啦。 唉，嗰啲一流啊！ 即係講緊一個月5-6千元咁樣嘅。 哇，咁撚貴 㗎！係好撚貴㗎，所以咧 唔使交學費嘅添。 你每個人，你諗住話 唔使考試喎嗰啲。 可能係咯，俾幾 千玩嘅啫嘛，好似話 俾幾千蚊咪睇考試咯，係咪 先？一個月幾千蚊， 啊，即 係 一年幾俾起啊？ 咁撚用嘅， 係嘛？所以就係講緊你究竟有冇條件去做呢件事先？ 啊， 係啊，即係冇啊，所有嘢都係俾 小學定中學？ 小學咋？ 哇！我屌啊！ 即係有你有條件，你咪就可以買到啲好啲嘅結果咯。即係講到尾，你其實去讀國際學校一樣會好啲㗎。 咁係。 你其實啊，你而家我哋透過呢個政府全方位嘅魔術啊！ 你講得啱啊！而家真係政府全方位剝削。 你只要拎住同一嚿錢，你而家手頭上揸住嚿錢，去世界任何地方一個地方，嗱，我講啲再極權啲嘅，你翻大陸，唔係即係比較和諧嘅，即係 北韓啦。 你翻大陸，你都好飲好食啦。 咁啊係啊， 即係你要 你拿住幾百粒去北韓啊，當你上賓啦而家。 你想揾女人嘅大陸，即係排住隊啊！即係你大你以你而家所擁有嘅資源喺香港其實係好折墮咁樣生活。 哇！好折墮啊，有閪冇得屌，唔係有閪屌啊！直頭係 嗱，如果你講住屋嘅，唔好講大陸啦，大陸都好貴啊！即係你去啱啱我個朋友去完澳洲翻嚟。佢同我講話， 澳洲唔撚平嗰啲紙水。 佢講緊 抽數撚高啊！ 買層樓係300萬 港幣。 跟住然後咧，係啊，港幣啊。講緊嗰個花園咧，我揾間俾張相你睇啊！屌上個籃球場咁大㗎。 咁撚大？ 即係你俾得起錢，你有個空間咧，係的確係你可以買到一個比較大嘅空間咯。 明白。 喂，你點同香港啊？你講緊500萬都係住緊一間屋仔，跟住然後食嘅咧就係食兩粒蝦嘅揚州炒飯。跟住然後瞓咧就瞓棺材。 屌你！係啊，而家真係香港瞓棺材。我屌你！我頭先聽撚完你講嗰啲 capsule 啊，太空艙。第日唔係有劏房啦，第日我呢個屋企，屌你！我發達啦，我劏啲太空艙出嚟，一入到嚟塞個柒頭落去，打橫塞落去，屌你老咩？咁啊搞撚掂啊！ 你諗下，即係 仲喂幾粒藥佢食，等佢唔屙屎屙尿添喎。 我哋啊，聽眾啊，黃生。佢都咩啦？佢喺大陸都3層樓啦，係咪？ 係咯，屌，仲去日本添啊！而家 係咯，仲去日本玩添。你諗下，即係只要換個地方，只要唔係喺香港，其實咧，你擁有嘅資源咧，其實講真，你講緊啱啱前一排報紙講咗啦，如果你有100萬嘅話，你一樣可以退休噶，一日食3餐淡仔啫嘛。 屌！最恐怖一樣嘢就係你如果唔喺香港啊，你個細路如果又係送佢入軍校讀咯，屌你！一係送佢去當兵，你都多條出路啊！而家唔係喎，你只要唔聽書都逼鳩你老母喺 食藥啊！ 嗱，我哋而家疲勞又食藥，不舉又食藥，不舉應該食藥嘅，但我而家食緊藥都唔好硬，屌你老味！甩頭髮又食藥。屌你老尾唔听书又食药，喂大佬呢啲病情嚟嘅咩？呢啲系行为嚟噶嘛？屌你老尾社会行为使唔使食药啊？大哥，即系等于你有一日，哇你个波咁大嘅，切捻咗佢啦！屌你，嗱而家香港地限定规定啊，嗰条女个波咧大捻过36B，切捻晒佢，你条捻屌你老尾喺墙捻嗰两寸剪捻咗佢，屌你老尾，喂唔睇你咁捻变态啊！屌你老尾， 你讲剪捻呢单嘢咧，我近排睇到有一个淘宝有个新闻，你讲淘宝咧啲人买个割包皮神器，你有冇睇？ 有啊，屌你，唔系割包皮，佢系割蕉神器，其实攞菜刀都得嘅。屌你，你试下将条蕉裂啲包皮出嚟，快啲一掉落去，咁咪搞捻掂啦！屌你，裂长啲就得噶啦。你条新我讲你可以试下嘅，屌你。不过最紧要咩咧？快手慢你会痛噶嘛？屌你，都黐捻线。而家啲人嗱，你妖魔化、病态化，我都可以容忍。但系呢个问题，你对细路仔嗰种心态嗰种嘅摧残。是很撚咁根深蒂固，令到佢第日唔信你啊，唔信呢個社會啊。 你講緊唔使噶，唔使唔信嘅。點解咧？喺大陸咧，而家咧規定咗啲小朋友一出世就要打疫苗啊嘛。而大陸而家仲用緊減毒疫苗啊嘛，即係我講緊係我哋1960年以前咧都已經唔會再用噶啦，已經。跟住然後咪好多小朋友打死咗嘅。 其實咧，你只要信政府咧，你未出世你就唔會做 錯。 所以重點係你連真呢個啫，你連真你阿爸阿媽嘅機會都冇埋。 你聽我講，有一次我醫管局，我負責影相，啲撚樣咧可能就知我嗰陣時拍電影，我放撚咗工就揾我去影一輯相。嗰陣時咧，啲高官咧唔係就唔著褲啦，俾人屌緊屎忽，應該我老細屌緊屎忽影啦。咁咧嗰輯相咩咧？講啲高官咧就我哋醫院嗰高官就出嚟打針，打完針咧就影張相喺我哋嗰啲唔知咩醫院周報嗰度。我講啲人就問我：阿九護士，點解你唔打疫苗啊？我話嗱，阿 Sir， 我講兩個例子，所以我唔打疫苗。喺70年代，俄羅斯咧唔信咧軍人咧就比普通市民就強壯，佢哋將佢嘅血清咧就提煉咗一啲嘅嗰啲蛋白出嚟，就打落一啲平民身上邊，就令到佢哋嗰啲市民強壯啲。但係當年係未發有艾滋病嘅，所以咧俄羅斯咧70年代。即係我哋而家呢輩40多歲嗰啲咧，係全世界最多艾滋病帶菌嘅羣族嚟嘅。第二單嘢，以色列咧當年咧有一啲嘅非洲裔移民，佢哋咧以色列立國嘅時候咧，佢哋呢班窮閪咧就接翻以色列國啦。以色列就同佢哋講：哦，我哋幫你打啲疫苗，就令到你哋咧就冇咗啲，即係增強啲抵抗力。其實就打啲強力嘅避孕藥喺男性同女性身上，令到佢哋不育。因為呢班窿閪，如果佢哋有下一代，咪食窮我哋，打撚到不撚咁不育就啱噶啦。話俾佢哋聽疫苗啦，我屌你老味，你信政府就咁嘅下場啦。你仲叫我打啲疫苗？我鬼撚知係咩嚟啊！分分鐘係避孕針嚟啊！屌你，你個撚樣咁鹹濕，屌你啱啦！打撚咗你個代位叔啊！屌你唔係啊！喂大佬，鹹濕冇罪啊！我冇非禮放火，你唔使打撚到我代位叔啊，大哥！ 喂，你下次咧叫完雞咧攞翻張 invoice， 有冇啊？ 唔係，你同政府講，其實我每次叫雞都有俾錢嘅。 雞冚你兩巴，屌你個閪！即係你唔使咁撚變態。喂，打疫苗呢啲嘢全部係即係我自己人權嚟㗎，係嘛？即係食藥同打針，我冇病冇痛，我唔係黐線佬，我冇出去斬人，我冇作奸犯科，我唔係出去屌靚妹屎窟窿。你做乜無啦啦捉我打疫苗啊？ 嗯， 係咪先？ 嗰次打嗰個咩疫苗咧？ 感冒咯。 哦。 佢唔通同你打啲面嘅，佢唔通同你打啲女性荷爾蒙咩？嗱你個撚樣，我捉你老母喺打，打撚到你老母喺個屎窟窿冇紋嘅，屌你啊！屙唔到屎，即係呢個世界真係心理變態，屌你老母！你叫我去打佬，我撚夠。我講完呢兩單嘢之後，個老細同我講咩咧？阿狗，你唔使影啲相，你快翻，你走，屌你啊！我講啲正經嘢，全部都係歷史嚟，真真實實、跌跌實實嘅例子。屌你老母！你叫我打政府嘅嘢，你好黐撚線嘅。我就係當年。打啲卡介苗，可能我咁撚蠢啊！屌你，當年嗰啲都唔知係咪卡介苗嚟啊！屌你老味，佢係嗰令到你個大腦萎縮嘅嗰啲製品嚟啊！屌你老味，係咪打撚到你班窿閪？屌你老味，全部變曬 M D 仔啦！ 其實唔出奇。 喂，你好奇啊？即刻俾完水你飲已經知啦，英國佬。 你諗下佢唔係令到你，其實咧，我哋而家中國社會而家嗰個勞動力已經唔得啦嘛。所以你見到咧嗰啲衫啊，嗰啲已經移曬去 Bangladesh 啊。係 啊 係 啊。 同埋喺越南啊嗰啲地方去做生產。咁因為勞動力要有嘅時候，就係必定要有更多嘅蠢人先得啦。你諗下有啲咩人咁願意坐喺工廠度10個鐘不停做同樣嘢？ 唔係，我哋打撚咗疫苗呢啲啊！你諗下嗱，我會話一樣嘢俾你聽，你一定信嘅。你記唔記得我哋呢個年代40多歲呢啲，你好少見到有高嘅大波嘅靚女，高嘅青年人又靚仔，而家周街都係㗎。20多歲嗰啲好多又高又靚仔又大波又高。我呢個年代嗰啲人好少啊，通常邊啲咧細細粒，扎扎實實，5尺零高，好少啊6尺啊4尺零5尺高嘅。點解咧？我嚟擔泥用噶嘛？屌你！你哋咪冚家產！我就話打啲卡介苗啊、六合一嗰啲，全部都係啲萎縮藥嚟啊！等你個腦部縮到一定咁撚樣，屌你老味！第日讀書啊，讀你老母咧，成數表都未識背啊！最啱做咩啊？做勞工咯，流石仔啊！ 擔泥， 擔泥啦！呢啲咪啱你做咯。而家嗰啲又冇啲疫苗打啊嘛，咪變高啊、變靚啊、大波嗰啲啊，讀得書啊，真係唔使打啦！屌你老味，所以我唔撚信政府啊！屌你！ 好，呢就係佢哋啦。 拜拜， 我到你。